贸发局宣布，原定星期三开始的香港书展以及今个月三个活动，即是香港运动消闲博览、教育及职业博览和创业日，一并延期举行。2020香港书展关注组发言人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表示，延期举办书展是好事，但是宣布得太迟，暂时未知道延期到几时。有书店担心要无了期将书本存仓，增加经营成本，要求当局延长对参展商的资助，减轻负担。另外，香港电脑商会亦都话，由于疫情持续，原定下个月21日至24日举行的香港电脑通讯节暨健康与运动科技博览亦都延期举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307点，升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10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8，瑞士法郎0.942，加元1.355，人民币7，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9.78美元，卖出1,810.7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晚上10点，位于吕宋海峡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高雄之东南偏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台湾一带，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9至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大话嘅嘢唔一定淨係情侣间先会发生嘅。 原谅再赦免自己，找到放下的勇气。 表面上呢首好像是一般的情歌，但事实它是一首亲情歌，对照着它剧中和家姐的亲情线。作曲编曲张家成，填词张美贤，监制魏景云、何哲涛。 原谅再赦免自己，找到放下的勇气，而无论再痛记忆都有着和暖。 上榜暂时两星期，上升5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连诗雅《小方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两位伙计，我放假，厨房你哋搞得掂吗？ 大厨，你放心啊，没有你并无挂念，厨房安全守则我哋背好晒噶啦。搅拌机、切割机嗰啲机器一定要经过训练同埋授权嘅人士先可以使用。 但我担心你哋嘅衣着 咧。唔使担心，我哋会着晒防护装备保护自己，所以你安心放假啦。 没有你并无挂念。 咁就好啦，得闲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工作想安心，跟足守则要认真。我是 Jenny 吴若希。 喂，刘德华， 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翻到嚟礼拜一啦，今日已经去到七月十三号，咁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你哋好啊 ，Kitty 敏大人 ，Hello 莫莉 ，Hello 敏大人， 系啊，喂，咁我哋嘅疫情咧就第三波啦嘛，真系反弹再反弹啦，咁啊其实你心理上咧有冇担心多咗嘅咧？ 我有的有噶有噶、嗯， 因为今次好似话严重过上一次，即系对上个波好第一波啊，定系第二波嘅时候已经多好多嘛，严重得。你谂下，啱啱公布咗就系话，礼拜三开始啦，就六点钟之后就唔可以喺餐厅嘅楼，即系堂食、 嗯， 只能够买外卖就知咯。因为上次都系只能够每张台要 1.5 距离，同埋就加最多两个定四个咁样 啫嘛。或者入座率几多成咁样。 系啦，今次直情话封晒。同埋都見到、其實每一日都越嚟越好似擔心啊，因為見到嗰、那個社區爆發咧，真係好似好大，即係之前起碼大家都知道，可能零星一幾幾個或者個群組都好似揾到 trace 到， 係啊，而家直情你會見到話原來話港鐵嘅可能都會有人中咗，餐廳食下嘢都中咗，搭車都中咗咁樣嘅時候，就會真係會令到大家會有多份擔心， 咁咧，即系咁，我都有担心嘅。咁前排咧，咁我就觉得咧有啲喉咙痛、哦。 嗯， 其实系上个礼拜，但系咧，净系右边嘅喉咙痛。咁我觉得应该唔会系嘅。如果应该系成个喉咙痛啦，咁会唔会系我耳即系发炎啊咁样？咁我就即系梗系上网搜查，问下啲即系嗰啲网上大神啦。咁就发现原来喉咙痛啊！我讲翻我睇嘅嘢啊。佢话即系其实咧，佢哋即系而家新冠最常见嘅症状咧，就系发烧同埋咳啊嘛。佢话喉咙痛都有嘅，但系有好多地方嘅嘅研究都話大概係10%嘅啫，咁、再加上我淨係得一邊咧，我覺得我硬係應該係食得馬仔多嘅，即係因為我 係用嗰一邊吞落去嘅。 係啊，咁跟住咧，咁同埋佢又唔係真係唔係。即係知道誒，同嗰啲扁桃腺發炎，我哋都試過噶嘛，同嗰啲吞口水好痛噶嘛，嗰啲我又冇喎。咁但係咧，琴晚咧就真係突然間，我覺得痛咗啦。 有冇好驚以後唔敢再食馬仔呢幾日？ 我冇啦。咁跟住我就同我老公講話，而家世界係咁咧，不如咧我哋都係諗去律師樓咧搞一下啲遺書啦。如果有啲咩事點算啊咁樣啦。咁跟住係啦，佢哋梗係屋企人菜咁樣。佢話你聽日記住去睇醫生啦。我話咁其實你去睇醫生咧，都係一個風險嚟噶嘛，即係你係可能染咗第啲病啊，或者咩，就會咁諗啦嚇。咁跟住咧，我真係今朝晨早去睇醫生啦。咁、個醫生咧就即係佢咩事啊？我醫生好笑，醫生話：你冇咩嘢，你都唔好嚟啦，咁狂啦，何醫生。我話唔係啦，我喉嚨痛咗。幾日咯，但我得一邊嘅啫。佢話：我睇你個款都冇嘢噶啦，擘大個口睇下啦。咁跟住佢，跟住佢車我啊，車你擘大口我已經睇到你粒飛枝啦。咁跟住我話：咁唔係，咁安全啲啊嘛。我都想問一問你喎。咁如果我真係要驗，咁點啊？我順便問埋啦。因為我都知道咧，飛枝佢哋唔會俾藥我噶啦。我一陣又要俾診急咁，我要擘先。咁所以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你哋有冇諗過，如果真係突然間有少少唔舒服啊、有啲懷疑啦，即係為咗自己又或者為咗你身邊嘅人咧，你會早啲去即係驗一驗啦，有冇咁嘅諗過咧？ 我有啊，其實我之前都有講啊，成日都講，我係好驚嘅，驚自己中咗，跟住之後傳染咗俾好多人，因為我哋又會翻嚟翻工啊，咁你搭車啊，跟住屋企人啊，咁我就好驚。跟住我係記得新年嘅時候，我係病噶， 我唔记得你问，但你记唔记得啊？跟住我嗰段时间喉咙痛，跟住我狂去睇医生噶、 嗯。 我系中医又睇，西医又睇，我要确定自己真系冇事咯。即系我睇完中医之后， 但你确定你都系要验噶嘛？你真系要即系攞个樽仔啊！ 我直情系走去问咗佢添啊！ 咁你个医生又点讲咧？ 我心一验啊，咁啊啲啦。我真系唔系啊，我好惊自己系、嗯。你放心啦，我佢话我都写包单，你肯定唔系 啊。 即系好似你个医生咁样咯。跟住我最后屘就真系冇事，因为点解咧？其实我都半信半疑嘅嗰段时间。即系就算康复嘅时候，跟住因为我都同 Kitty 讲，我话咁都系嘅。我谂翻转头，如果我真系中咗嘅话，其实你哋个都中晒啊。咁我都系信医生，即系就算医生讲完俾我听，我都唔信啊。你知唔知啊？嗰段时 间 系咯。 咁、哦、我都睇过个笑话嘅，佢话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有冇咧新冠，嗱呢个真系笑话嚟噶、 嗯，希望你会笑下听完之后， 佢话好容易嘅啫，你走去搵个有钱佬，然后掠啖口水喺佢面前，咁佢验咗佢有，咁你咪有咯，佢冇你咪冇咯，咁样。 我睇到咧一个新闻，我冇 click 入去睇个内容啦、嗯，我就系知话原来外地咧系有啲叫做唔知咩病毒 party 定唔知乜鬼， 哦系系 covid party 啊，咁嗰啲后生仔嘅，嗰啲后生仔。可能是大学生咁样嘛，佢哋硬系觉得自己个身体好后生吓，咁、就即系佢哋即系西人都兴嗰啲叫 chicken pox party 噶嘛，即系话啊带自己带啲细路仔嚟啦，睇下惹啲水痘啦吓，反正就好过打针啦。咁佢哋有佢哋一批人咧系叫anti vax 啊、就唔赞成系打疫苗嘅，咁就宁愿咧就自动感染咁样。咁佢哋嗰个 covid party 嗰啲后生仔仲话如果完咗个 party 之后，边个第一个惹到新冠咧，就会有奖攞我。 跟住我睇到个新闻就系话有一个年轻人真系中咗之后，佢就话好后悔 咯， 系啊， 真系好，因为我即系我惊嗰阵咧，我都睇一睇啦。咁佢有啲 survivor 或者叫 recover 到咗嗰啲啦吓。咁、我佢即系佢哋你见到而家都好靓女啊，咁同你讲嘅。但系佢讲翻个经历咧，都系几痛楚啊，唞唔到气啊，或者系发冷啊，再加上你好惊死咧，就会。再即係膽拖一樣嘢啦，就係你會有嗰啲panic attack 嘅， 嚇驚恐症， 驚即係你普通啊，你普通你你感冒啊咳，你唔會噶嘛，你唔個咁驚自己死噶嘛，但係呢樣嘢你好驚噶嘛，咁所以佢話你除咗要點啊面對新冠嗰、那個嗰、那個症狀啦，你仲要咧你心理上仲有好大嘅調節咯，咁但係可以即係輕輕講下咧，就係話如果我先問咗個醫生啊嘛，佢話即係如果你真係好擔心嘅，即係你可以去一啲政府醫院嘅，你其實去上去 search 網站有某啲指定嘅醫院啦，你入去即係如果你係呢個係叫。要咁啊，系辛苦少少啊，你要等耐啲噶啦。咁你揾佢个急症啊，或者系普通科咯。咁就医生咧就会睇你。咁如果佢觉得你系要验嘅咧，咁其实嗰个费用系。即系验嘅费用系免费，你净系嗰个诊症费180蚊嘅啫。 但系、這個、要经医生， 要政府医生嘅吓。咁但系如果 有啲私人诊所唔系都有， 系啦，我又想讲埋私人诊所，我发现咧就會有，我覺得有兩種價錢嘅，有一種即係因為我哋嗰啲，譬如有啲中港司機咧，佢哋係需要個證件先至可以揸架車噶嘛，咁、所以嗰啲比較其實都係貴噶啦，咁、但係喺貴嚟講，佢算係。点啊？即系要俾钱嚟讲咧，佢系算系平嗰堆咧，就系、有一啲连锁嘅医务所吓，咁嗰啲咧你去验咧就系、大概 around 1000蚊到，1000蚊楼下。但系你要去到嗰啲咧，即系我哋啲 auntie uncle 成系要去休养嗰啲吓，嗰啲大医院咧，咁、有啲去到2000蚊吓。咁、不过你讲嗰、个 test 都有几种噶、一种咧就 系 滤口水啦，种就撩你个鼻啦，咁呢个就系 check 嗰、那个嗰、个 virus 嗰个病佢个病毒 啦， 系啦，你有冇含菌量咪好高啊？你有冇呢个菌啊？ 撩口水系咪就系成日讲深喉嗰、那个？唾液嗰、 那個喉，我諗係呢個啊，係呢、這個，因為佢有兩種噶，有一個就撩鼻啦，咁、撩鼻好似有少少痛嘅喎，嚇、咁另外咧就係抽血，咁、有一抽血有兩種嘅喎。就係、是真係抽一桶血啦，一個就係篤手指啦。咁、但係呢個咧就係 check 嗰個抗體啦。咁但係如果咧，譬如你係星期一唔小心啊， 你惹到啲菌咧，你星期二走去 check 手指嘅抗體，可能未有嘅。 嗯， 即是我講最簡單嚇，你今日同你男朋友嚇嚇 honey 咗啦嚇，咁聽你唔會聽日有咗噶啦嘛，未必 check 到，咁你要等一段時間，佢有個叫空窗期啊，或者咁樣嘅。咁所以嗰個就係未必咁準咯。咁其實仲可以 check 糞便嘅嚇，咁所以幾種。咁因為唔同嘅，有啲咧就會叫再準成啲啦，因為佢求即係佢 check 菌嗰個真係 check。它會 match 翻嗰個菌嘅 DNA 嘅，或者 RNA 嘅，咁所以就貴啲啦嚇，咁亦都個價錢亦都係會因為佢係你等幾個鐘快啲啊，定係你要等隔一日咧耐少少咧，即係有參差嘅，不如即係同大家 share 個 information 先啦。 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害苍生，动植物接种沦陷，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别太天真，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灌清未点，别太天真，别太天真。You're drowning a s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a s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a sin poison。 听过 Rubber Band 的《百毒不侵》。出得好快，我张学表示唉，又到礼拜一的时候问大人。 吓、啊，咁阿你 encore 嘛，而家冇得去旅行咁。我哋想象下啊嘛，咁我鬼酒店得唔得啊？佢鬼酒店都杀你咁样啊嘛。 系啊，跟住起码我到时可以有啲咩事可以筛选一下先啊嘛。 系啊，咁嗱跟住同你介绍嘅即系呢一个所谓系点讲啦？有灵异现象嘅酒店咧， 佢除咗係一間你可以入住嘅，即係有入住嘅房間啊，佢本身咧都係咧遊輪嚟嘅。咁而家講起遊輪咧，大家都係即係個心情都係好矛盾 啊！除咗驚靈異嘢，都驚菌啊！ 係啦，咁咧呢一架咧就叫瑪麗皇后號啊。 嗯， 咁佢而家咧就拍咗喺美國嘅加州嘅。咁如果你夠膽去美國咧，你就可以真係可以 book 一間房 的。哦，即係到而家都營運緊嘅又係。 係啊，咁一陣會講講佢嘅歷史啊。同埋咧，如果你真係想 book 咧，我可以話俾你聽邊間係鬼房，就係佢一間鬼房咧，叫 B340嘅。 系， 咁價錢咧就大概係500美金一晚。 咁係比平時貴啲定平？ 貴啲㗎，貴啲㗎、哦。如果你要，我仲可以俾埋個電話你，但係基於我哋 唔可以啦， 唔可以賣廣告。 不過我哋都相信，我哋就算做咗，你哋都唔會特登咁樣過去嘅。同埋而家你都過唔到， 而家都過唔到去啊。係啦，咁咧即係佢呢一個瑪麗皇后咧，開頭咧佢並唔係遊船嚟嘅，佢真係就係戰船嚟嘅。咁啊就係即係由英國嘅公司咧就去打造噶啦，咁、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就真系有个军用嘅用途啦。咁、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咧，咁佢就就做翻即系普通住宿啦，咁啦，即系佢真系即系百变噶。 喂，咁如果佢真系打过仗，佢点会就系零零丁丁得一间房先有咧？ 系啦，我而家讲俾你 听，船都有噶， 咁就改装噶嘛，即系我哋啲工厂都可以活化， 即系改装完之后就将嗰啲。就縮翻曬，將啲小靈縮曬落一間房噶嘛。 嗱，咁咧，閃靈嘅嘢咧，我一陣間11:00都會講。 係 嚇，咁咧佢話好多謠傳咧，就話呢個即係海上遊輪嘅即係上邊咧，就會有啲好靈異嘅事件發生啦。例如咧，即係你喺房入邊無緣無故嘅電話會響嘅，你有冇準備呢個電話聲？ 冇啦， 好啦，咁同埋有人聲稱啊，見過啲女嘅幽靈咧，就著住。這個真的我不知道怎麼說，穿著泳裝在飯店的走廊徘徊，那你是有沒 有，那我肯定不是鬼魂是吧？ 那你是不是心有驚心有喜是吧？ 我思疑是什麼呢？那老公呢即是騙個老婆呢，你不要上甲板啊，有靈異東西啊，你不要上去啊， 是 穿泳衣的， 其實帶了個女仔進來被老婆撞破的時候鬼來的， 是啊。咁咧，仲有一啲咧，其實我覺得勉強都解釋得到噶，就係話半夜三更會有嬰兒嘅哭泣聲。 哦， 呢啲都唔會好。 咁但係一家大細上船，可能都會有隔離房傳。 係啊，係 咯。 咁啊，曾經有一間咧，即係英國嘅電視台咧，嗰啲所謂真人 show 啦。 嗯。 咁我唔知啲真人 show 有幾真啦， 就去探靈啦。 係啦，就係啦，佢叫 Most Haunted 啊，佢咧就 book 咗一間叫 B340 嘅房啦，咁就請啲人上去啦咁樣。咁我喺做過即係今日呢個節目嘅 research 咧，我上次去睇啦，但真係實在太驚。 哇！你夠膽入去睇啊？ 就係、一 click 咗片嚟添啊！click 咗即係為咗做個 research 嘛，阿 Carmen 好希望我哋做一啲深入嘅 research 嘛，但係實在唔得太驚，太驚兼又喉仲半邊喉嚨痛，所以我 就 睇咗十秒啫，我睇咗十秒就係話俾你好驚咯嚇。 你 send 俾我嘛，我幫你睇 下。 你 夠膽 咁講唔驚呢啲嘢？ 喂，你而家即刻 send 俾佢啊，問大人，等佢陣間新聞嘅事睇。 10:30之後，我幫你。 佢形容翻間房俾你聽。 唔係因為我就好怕睇嗰啲走廊咁樣咧，已經好驚噶啦。咁佢話呢啲咁嘅謠傳咧，其實就係要追溯翻咧，係1967年嘅時候嘅。咁佢話即係有一個有一個乘客啦，佢就係 book 咗呢個 B340呢間房嘅。咁佢就聽到咧，即係有夜半敲門聲啦。咁佢就覺得，咁佢梗係可能出去睇咗又冇人啊，咁佢覺得好奇怪啦。咁同埋咧，即係其他嘅投訴咧，就係包括咧話廁所燈突然間著，突然間熄啊，同埋啲門啊。又是會突然間開啊、關啊，兼咧嗰只個水喉咧嚇、即係你明明關咗個水喉，但你翻到嚟佢又會開喎。咁跟住咧，亦都有一啲即係有啲貴賓啦嚇，佢住呢一間房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咧佢張被俾人拉，咁同埋呢個我真係覺得好恐怖，講到咧有少少凍。即係話你佢嗰牀尾有人企喺度睇住你瞓覺咁樣， 好恐怖啊！ 呢個有啲恐怖。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覺得好大膽啦，阿 Kitty， 你除咗可以咧就上網睇下啲片啦，你真係可以。 即係第時啊，如果佢疫症完結啊，啊你可以試下咧， 試一晚， 啊試一晚，咁、啊、就唔使請我度播你噶。 但係嗰間房特別貴喎，即係通常喺香港唔係噶嘛，香港就係話如果你有啲乜嘢奇怪嘢咧，間房特別平啲噶嘛，咁噶嘛。 唔係西人諗法唔同噶，即係等於戴口罩同唔戴口罩，佢哋啱啱相反嘅，係啦。咁佢就嗰間房咧，即係你 book 咗之後咧，其實有啲靚嘅酒店房咧，譬如你蜜月咁咧，你入到去張床咧，佢又將啲毛巾摺到好 似心心啊， 天鵝撒啲花俾你咧。咁、而佢呢度都有啲嘢提供嘅，但係都係靈異嘢嚟嘅。咁、啊當中包括咧就有我哋 蒜頭， 唔係嗰啲叫 VG board 啊，即係我哋嗰啲叫西人嘅碟仙咁樣啊，塔羅牌係、你可以同埋 rainbow 去玩啦。咁同埋有一個水晶球嘅時候，擺喺個房入邊咧，係俾你，即係佢覺得嗰笪地方磁場係好適合玩呢樣嘢嘅。 且咁而家佢即係轉咗做主題房間啫喎， 係咯， 變咗即係收貴啲，跟住裡面有啲道具咁樣。 係會唔會就係因為收貴咗你錢，所以得閒過嚟敲下你門啊？係 啊 係 啊， 俾啲 feel 你， 其實係特別體驗嚟啊！ 而家先聽一節十點半新聞啊，轉個頭翻嚟問大人繼續同我哋講一啲奇怪靈異嘅酒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建议补习学校星期三起需要暂停面授课程两个星期。教育局将会听日发信公布详情。教育局表示，由於過去幾日疫情在本港有繼續擴散的跡象，確診數字持續上升，為進一步保障學生、教職員和公眾健康與安全，教育局經通盤考慮和諮詢專家意見之後，決定進一步收緊措施。民主派立法會初選的電子票已經完成點算，餘下的兩萬多張紙張票仍然需時點算。按目前的初步結果，政治素人或者去年當選的區議員得票較多，一些傳統或者資歷較深的政黨代表未見優勢。主辦單位說，由於有媒體率先披露初步結果，為免引起過多揣測，因此先公布初步點算情況，最終結果仍然可能有變動。香港电台和警方经商讨之后，同意结束联合制作节目《警讯》，节目播映至到八月中结束。港台机构传讯组总监伍万仪表示，感谢警队多年来为节目提供协助和合作。由于警方是合作伙伴，有关灭罪信息、犯案手法、主持人和相关法律资料需要由警方提供。如果未能夠同警方合作，難以繼續用現時的模式製作。經溝通協商之後，雙方協議停止製作警訊。警察公共關係科說，近年社交媒體普及，市民接收資訊的習慣改變，同港台商討之後，決定在八月中旬結束雙方聯合製作的警訊節目，調撥資源以加強資訊發布的靈活性、互動性和時效性。警隊感謝港台多年來的支持和協助，將會透過不同平台發布資訊，提升市民的防罪意識。日本全國多處出現破紀錄的暴雨，超過70人死亡，至少13人失蹤。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将会制定超过37亿美元的计划，支援受影响的灾区。安倍早上到熊本县南部一条村庄视察，在一间疗养院前面默哀，悼念因河水泛滥致命的14名院友，又参观临时灾难工作队的办公室。安倍說，明白水災令到本身已經受到新型肺炎疫情衝擊的漁農業和中小企大受打擊，承諾竭盡所能提供支援。氣象部門預測雨勢將會持續至到星期二，並且可能引發更多災難， 呼籲東部和西部民眾提防山泥傾瀉和水浸。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6400點，升32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216點，升3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21，瑞士法郎0.941，加元1.354，人民幣6.999，英磅對美元1.264，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659。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07.76美元，賣出1808.64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天晴酷熱，氣温介乎29至34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2020年建筑物小型工程修订规例将于9月1日生效。届时，业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在物业加建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可以跟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去做。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睇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戴口罩好焗同埋好热，又唔能够同亲戚朋友一起去食饭，觉得好闷呢？但是其实呢啲都是有实际的需要。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复是世界好多专家的预计之内，一旦放宽限制，就会引发新一轮的感染。呢两个星期疫情反复，好有可能是市民防疫疲劳的结果。在嚟紧的日子，大家都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千祈不要功亏一篑。如果怀疑自己有病，就有责任尽快求医同埋进行病毒测试。呢场仗我哋香港一定要赢。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疫情之下，家长要以身作则，时刻保持社交距离，严守良好的卫生习惯，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照顾家人，同时亦成为孩子的防疫好榜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hu,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在这个时候又要呼吁大家了，细胆的朋友或者小朋友又要睡觉， 可以休息先。 因为刚才 Kitty 姐姐有个重大发现，关于这个 B340 号房。 我是玛丽皇后号的客房。 因为刚才十点半前尹大人就讲这个都比较出名啊，即是闹鬼的游轮房间。我就上网看看到底间房是怎样，发现都有些年轻的 男生咧都特登 book 一间房去体验嘅，咁佢就话喺嗰度咧就 stay overnight， 就 B340 号房咁样啦。咁佢哋都系抱住嗰个睇下撞唔撞到嘢嘅心态嘅。咁入到去咧，我发觉嗰间房其实都几旧嘅，佢嗰个嘅嗰啲床啊，嗰啲装饰啊等等咧，好似嗰啲八九十年代嗰啲。嗰啲酒店賓館咁樣嘅，係啦，即唔係話好靚好新潮噶啦，咁但係都幾大嘅，即係牀還牀，然之後隔離有一邊咧就係好似廳有 sofa 咁樣啦，咁跟住有廁所咁樣啦，咁佢哋入到去嘅時候最得意咧就係有頭先問大人講嘅一啲道具喺度啦，佢有一個好大嘅木箱嘅，咁佢就打開咗咧，裡面就有唔同嘅水晶啦，有啲好大條嘅水晶柱啦，有水晶球啦，有塔羅牌啦等等，咁就即係營造嗰個氣氛啦。咁得意嘅咧就係我覺得佢嗰條柱咧，即房裏面都有啲柱，因為都幾大間房嘅。上面咧佢有啲字寫咗喺度咧，就好似係彷彿之前一啲住過嘅人見到一啲靈異嘅事件咧，就將佢見到嘅嘢寫咗喺埲牆度。即譬如佢話見到 就冇人幫佢抹過， 唔係。即係佢真係特登 print 上去嘅， 即係 因為 佢 你當係主題房間咁樣啦，係啦，即係一啲人曾經見過，即係譬如見到夜晚有個女人望住我喺床後面咁樣，咁佢就將呢啲經歷咧就寫咗喺係啊房間嗰條柱嗰度，咁就即係等入住嘅人咧就即係自己會有啲 feel 咁啦。咁啊，我因為頭先新聞時間我都係睇咗少少啫，咁佢哋咧就喺度周圍喺度研究間房，打開嗰啲closet 啊，跟住又燙下啲櫃桶啊，咁其中一個咧。烫开个柜桶嘅时候咧，盏灯就闪咗一下啦，咁大家就好惊，咁然之后就话：，你系咪戳到条线啊？咁样，咁跟住试下再烫多几下柜桶啦，咁跟住佢又冇反应，跟住再 冇闪灯嘅， 系啦，跟住再烫多两下又闪，咁啊，但系奇怪嘅系咧，闪嗰盏灯咧就唔系柜桶上面嗰盏灯。是牆上面嗰盞燈喎，所以其實佢哋就覺得都有啲恐怖嘅，咁我就睇到呢度咧就入翻嚟， 都覺得有啲恐怖。 係啦，我就入翻嚟啦。到底呢間房係發生過啲咩事呢？ 一陣間播歌嘅時候，你又出去再 又再睇下。 咁問但係收到嘅 research 係點咧？ 好啦，咁啊跟住咧，因為咧呢個都係叫呢隻鬼船叫馬尼啊嘛。但係其實咧真係咁啱得咁巧咧，有好多有啲靈異事件嘅船都係叫馬尼號嘅，即係最近有一套電影啊，好似真係叫，即係英文名就係叫馬尼號嘅，咁就係啱啱上完嘅，係啊，係講一隻鬼船，佢咁即係七人上船，發現有六個人喺上邊，咁到底發生咩事咧？咁仲有一套咁嘅電影嘅，咁咧，咁而嗰套電影嘅原型咧。就是嚟自另外一隻又是叫馬利的船，這隻呢隻咧，頭叫 Queen Mary 啊嘛，馬利皇后嘛，呢隻咧就叫馬利塞勒斯特號 Mary Celeste。咁咧呢一隻船咧， 之前嗰隻叫鬼船馬利號，啱啱上嗰、那個 個電影啊嘛， 個電影。 咁咧，咁就話咧，其實佢原型咧就係嚟自呢一個咧，即係 Mary Celeste 呢隻船嘅。呢隻船咧，其實咧佢就係、是、都有成百多年嘅歷史噶啦。咁就最初咧就叫做亞馬遜號嚇。咁、但係咧呢隻船個處女航咧就已經係好唔吉利啊，因為個船長咧喺完成呢個處女號。應該話喺呢個處女航行嘅冇幾耐嘅船長就已經過世啦。咁啊真係大吉利事啦，係咪啊？一開波就已經有一啲咁不幸嘅事件發生咗啦。咁咧咁但係之後咧啲人都繼續用啦。你啲西人咧都唔介意空宅嘅嘢噶嘛。咁啊佢後嚟咧喺呢一個1867年咧都試過遇到風暴咧搁浅过嘅，但系后屘又留翻上嚟啊，咁跟住咧就去到隔两年啦，就买咗俾一个美国人，咁啊翻身咗之后咧就改咗个名咧就叫做马利塞勒斯特号啦，就系呢个 Mary Celeste 啦，吓咁一只，咁啊当时咧就系做系作为货船咁样用嘅，咁喺1872年咧，咁啊佢咧就系11月7日嘅时候咧，就离开咗去喺纽约港咧，就离开，咁啊载住一啲货咧，就谂住咧就去日内瓦嘅。咁咧，嗱记住啊，呢个11月佢系开始航行嘅噃。咁但系咧，就隔咗7日之后咧，有另外一只咧，嗰只系一只加拿大船嚟嘅。咁咧，佢又系喺呢一个纽约港咧，有同一条航线啦。 咁你应该你七日之前走咧，我应该睇唔到你噶嘛。 嗯。 吓、啊，咁但系呢个加拿大船嘅船长阿大卫咧，佢就见到呢只马利塞勒斯特号咧，就喺呢一个百慕达三角嘅水域上边啦。 系。 咁就全速前进紧噶。 嗯。 吓、啊，咁跟住因为咧呢个加拿大船嘅船长阿大卫咧。就是認識咧呢一個馬利，即係馬利號嗰個船長啦，叫 Benjamin 啦嚇。 可唔可以聯絡到佢啊？即係打俾佢問佢發生咩事啊？ 係啦，佢 喺百慕達三角洲喎，啲儀器通成全問啊。係 啊， 係 啊， 係啊， 好奇怪嘅嗰度嚇，其實有啲唔知咩磁場。 係 係係。咁但係嗰陣係講緊十九世紀啊嘛。咁所以咧呢個加拿大嘅船長阿大衛咧，佢就遠遠咁觀察住，睇下見唔見到個 friend 啦咁樣啦嚇。 又咁行過去咁啊， 即嚇咁跟住咧，即係其實佢有佢行，佢有佢行噶嘛。佢就觀察咗一段時間，就發現有啲奇怪，就覺得呢只即係我個 friend 啊，阿馬利號個船長，佢而家唔係航行緊，我覺得佢係漂浮緊，係全速漂浮。咁於是呢個加拿大嘅船嘅船長啦，大衛咧，佢就帶同佢啲船員咧，就走過去嗰邊睇下咩事啦。 係係 嚇，咁然後就爬咗上船啦。咁就發現咧，呢一隻馬利號咧上邊人去樓空 嚇、啊，即係得翻隻船喺度。 得翻隻船喺度，到底人去咗邊咧？咁都有少少嘅嗱，佢嗰啲貨咧就喺曬度嘅，咁即係就未應該 冇俾人打劫啦。 呢個海盜啦嚇，咁咧但係嗰、那個即係方向儀咧又俾人 貨啊！啲海盜 咁今時今日咧啲心理問題我都真係估唔到係點嘅，所以咧我一陣間會講下啦，好多個説法嘅，到底咧嗰啲即係船員去咗邊咧？咁同埋即係可以講一講當時嗰啲船員嘅數量啊，佢嘅狀態啊，咁同埋各種佢哋消失嘅理論。 多謝聽眾淑芬咁勇敢嘅真情剖白，唔知你有冇同我一樣喺淑芬嘅愛情故事當中？找到一絲的共鳴呢？愛情的世界是沒有絕對的對和錯的，最重要是你曾經全情投入地愛過嘛。答應我吧，抹乾眼淚，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因為你們每一位都是獨一無二的鑽石。 听过是网络安全隐患，主唱的 Savini 讲嘢嗰个是邱国胜啊。翻到嚟啦，文大人，呢、个百慕达三角洲嗰架船，点解会得翻架船，得翻啲货？啲人去咗边咧？ 系啦，呢只船咧嘅名字咧就叫 Mary Celeste， 咁咧佢中文名啊叫玛丽塞勒斯特号啦，咁佢咧就系成为咗好多故事啊，嗰啲鬼船故事嘅原型嘅， 系 咁咧就话说咧佢咧就系喺1872年嘅1月7日咧，就由呢个纽约港啦，就开始航行啦，就载住好多货品，咁然后就向意大利嘅日内瓦啦，热那亚，咁样即系去意大利啦吓，咁咧咁佢开咗船之后咧七日啦，咁啊另外一只加拿大船咧就出发啦，咁而嗰个船长咧。佢就發現咗，咦？點解你明明行早過我七日嘅喎？你而家仲喺呢度咁樣嘅飄飄浮浮啊！咁於是佢就帶咗啲船員咧，就上去嗰度咧睇睇下隻船，咁就發現咧有好多儀器咧都係良好嘅，但係咧就人去樓空啦，同埋少咗一隻救生船。 哦，咁即係佢哋搭救生船走嘅啫， 會唔會咧咁樣嚇？咁但係隻船就冇事喎，你做咩要走咧？ 肯定系发生咗啲事嘅， 肯定系发生咗啲事 嘅。船入面有鬼， 系 系啦。 咁佢就话咧，呢、這个加拿大船长咧，佢发现船上边咧都有一本玛丽号嗰个船长嘅航行日记嘅、但系最后嗰篇咧都系10日之前噶啦， 系 即系佢冇写 log 啦，写得唔够够啦，唔知去边啦， 系。 咁、其實呢隻船咧，佢咧就係、盛咗一啲叫工業用嘅酒精嘅，喺、上邊嘅。咁後屘如果你係加拿大船長，你會點做啊？你一見到咁嘅情況，講古代喎、1870几年喎、 係喎，其實我會點做咧？我又唔夠膽自己一個人行入架船入面，再深入啲去 check 喎。 吓！但你已经上咗架船， 呢个当系当上咗啦， 都系个即系个唔系 即系阿莫阿自己，即系如果系咁阿莫咧系直头唔敢上船，咁你够啦。 同埋就算我上咗去睇到上面冇人，即系因为佢个日记应该都系喺 你唔够胆再逗留啦， 系啊，或者唔够胆再行落去下面嗰啲地方咯，因为佢一定会有嗰啲叫咩地牢， 阴森啲，即系好似个 B340间房嗰啲咁样噶， 下一层我都唔敢入咯。 即系冇阳光晒到嘅地方，你唔入去啦。 系啊， 简单 嚟讲系咁咯。 但我觉得应该要揾个即系识开船嘅人洗翻走呢架船，冇得有佢喺个海度漂嘅，载住货噶嘛，仲要系工业用酒精、啊。 系咯，定系勾住佢，因为佢原本都系第二架船噶嘛，会唔会即刻勾翻住佢，跟住带翻佢上岸船？ 系啦，系啦，好，你两个都答得好，好啦，咁啊讲咧嗱。其實咧就都真係好多傳言啦，因為一講呢啲故事就係又會有人再加鹽加醋啊，咁啊曾經咧就流傳過咧話其實咧嗰隻汽船咧上面嘅餐即佢應該有即係有食嘢嘅地方噶嘛，佢話喺餐桌上邊咧有啲早餐同茶都未掂過嘅嚇，唔知發生咩事咧？佢有啲衫咧又洗好啊，又喺度曬緊嘅， 咁即係走得好急噶咯。 咁但係後屘咧有啲人就覺得咧，即係呢一 part 咧只不過係有啲人杜撰出嚟嘅嚇。咁到底發生咩事咧？我等再講啊嚇。咁船上咧。就係、有成1701桶嘅工業酒精嘅，咁啊全部都係冇，即係嗰個嗰啲桶係冇喐到嘅，咁但係咧後屘就去到意大利佢卸落去嘅時候咧，就發現有9个吉桶嘅，咁、會唔會你酒精係會蒸發㗎嘛？係啊，咁會唔會咧咁樣？即係而家俾啲 tips 你兩位金田阿金田茉莉同埋金田 Kitty 啊咁樣。咁佢仲話咧，船上邊咧，因為你嗰陣即係你嗰陣行船冇得叫咩噶嘛，外賣噶嘛，你即係如果你航行6个月，你就要帶齊6个月嘅食物噶啦。咁都係喺個船上邊嘅。咁加拿大嗰個船嘅船長咧，佢咧就發現咁嘅情況啦， 佢就使用咗 Kitty 嗰、那個想法啦。佢、 嗯、 就將呢一艘船咧就拖走咗，就拖到一個地方叫做直波羅陀嘅。咁、 嗯嗯、 然後就叫報警咁樣啦。咁、嗯、而當時嘅咧，原來係有一個即係規矩嘅。如果邊個咧就發現一個棄船啊，或者發現寶藏啊，或者咩咁啦嚇，咁、你拎翻去俾當地嘅政府，嗰、那個當地政府咧係可以去賞賜你嘅。咁、 哦、 所以咧。佢哋咧就得到一啲獎金啦，嗰、加拿大嘅船長啊，同埋啲船員咁樣。但係亦都有啲人咧係陰謀論，會諗其實發現屍體嗰、那個會唔會就係兇手咧、 啊？多數報警嗰、那個都警察會查佢噶嘛。 為咗仲要攞啲懸紅，唔係為咗攞啲獎 金啊，係啦，咁、就會唔即係好多人都懷疑咧，即係呢一艘加拿大船上面嘅船長同船員咧，其實係咪佢哋做噶啦？咁、所以佢哋嘅所獲得嗰啲獎金咧，就唔係一般嘅獎金嘅百分之百啦。佢哋係即係已經扣除咗一啲嘅，即係我係唔俾咁多你咁樣。但其實都冇好無奈啊！如果真係佢哋殺你，都係俾咗獎金佢啊。不過佢又冇證據話係佢殺喎，咁所以又要即係必須要俾佢哋。咁咧，到底呢、這個？即係啲船員咧，咁去咗邊咧？ 即係一個都揾唔翻啊！ 一個都揾唔翻啊！ 之後揾唔揾得翻啊？ 咁就係啦，呢一段就要講呢樣嘢啦。咁、上邊啦，即係佢哋有啲即係呢一隻馬利賽呢，喂皇后係上邊嗰隻 遊輪嚟嘅， 係啦。而家呢只係古代貨船，係啊 ，Celeste 呢個塞勒斯特號嚇。咁佢哋咧其實咧就總共有十個人上咗船嘅，咁、有船長啦，咁同埋睇先。船長同七個船員啦，咁即係八個人啦。咁、有兩個乘客喎、咁而呢兩個乘客係咩人嚟呢、其實就係船長個老婆同埋船長個女，係嚇 翻工帶埋一家人嘅而家。 係啦，咁都但係你一聽 行船行好耐唔捨得噶嘛，可能 係啊。 如果唔係有望夫石啦，如果以前會咁樣 幾個月帶埋去，可能真係最少。 哦，不過可能佢哋愛得前面，所以帶埋佢。 但係咧。咁樣喎、即係成班我哋講麻得佬咧，咁、你成八個麻得佬，第一個女人咧，其實都係一種危機嚟嘅喎。你係半年，即係半年係都係要咁樣日直相對嘅喎。嚇、咁仲有個小朋友咁樣咧嚇，咁、所以咧即係到底呢十個人去咗邊咧？咁一陣間我哋聽首歌翻嚟，再十一點鐘新聞之後咧，就我哋有好多咧即係呢啲咁嘅陰謀論啊嘅理論噶啦。 谁又来惹祸？是谁命谁为人记着刚跟过？杜撰因果，生不过折磨，迷信天国太傻，何其知道？ 立法会初选已经完成点算电子票，仍然需要时间点算20,000+的纸张票。按目前初步结果，政治素人或者去年当选的区议员得票较多，一些传统或者资历较深的政党代表未见优势。主办单位说，由于有媒体率先披露初步结果，为免引起过多揣测，因此先公布初步点算情况，最终结果仍然可能有变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香港没有初选制度，当局就过去两日的活动接获多宗投诉，包括认为对未来选举构成不公平、违反限聚令以及违反私隐保障。不同部门接获投诉之后要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当局会采取行动。林郑月娥又说，如果所谓初选的目的是要达到35+的选举结果，对抗政府政策，可能会构成港区国安法之中颠覆政权的罪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493点，升4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28点，升4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26，瑞士法郎0.941，加元1.355，人民幣6.999，英磅對美元1.263，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659。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07.54美元，賣出1,808.4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10点，位于吕宋海峡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市东南偏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台湾一带，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9至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会会长何仲平医生： 忽然间有咁多嘅 case， 即系嘅本地嘅个案，而你有好多听本唔知源头啦，咁所以呢个咧系令我好担心嘅。咁所以我谂咧有几样嘢咧，大家一齐努力啦。你想成功，唯一方法就每个人都努力嘅啫。市民嚟讲，最紧要口罩冇得倾噶啦，食洁液一定要噶啦，同埋保持个社交距离。而家最惊嗰样嘢咧，就唔系嗰食客，系本身个员工方面。你一个员工如果有事，可以惹到好多个食客噶啦嘛。有时有啲员工咧，我呼吁咧。有冇咩唔舒服咧？真係要睇醫生啦，唔好死頂，唔好又我捱住發燒都捱住先，千祈唔好就即刻睇醫生。同埋咧，潔手嘅方面都係要好緊要下嘅。食客或員工咧喺個洗手間咧，咪仲番鹼清洗，呢個最好嘅方法嚟嘅，最好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香港電台， 我們在乎你。 小朋友洗手嗰阵，记得要赞赏下佢哋，仲可以趁机会考下佢哋有冇正确做出洗手七式，一齐培养良好嘅卫生习惯，击退病菌病毒。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我哋嘅敏感时刻，敏大人嚟呢个鬼怪或者神怪或者奇异嘅事嘅 part two， 怪力乱神 系啦。啱啱就讲紧呢个马里唔知咩唔识读嘅英文嘅 塞勒斯特号，系我哋讲咗两只马里号嘅， 一只游轮， 系啊游轮嘅，你而家仲可以 book 佢啲房啊，去感受下嗰啲灵异事件嘅。另外呢一只咧就是、一只货船嚟嘅，咁、就。住唔到噶啦，咁嗱呢个马， 但系仲存唔存在咧？ 系啦，而家就想讲呢样嘢啦。咁一啲西人咧真系唔信邪嘅，咁啊开头话咧，即系呢只马利塞勒斯特号咧，佢本来咧就系叫做亚马逊号噶嘛，咁但系因为佢处女航行唔系咁吉利啦，嗰、那个船长即系开行咗冇几耐就过身啊，咁但系后屘终于改咗个名啦，就叫做呢、這个就叫马利号啦吓，咁、而馬里號咧，亦都有個神秘嘅船員失蹤事件啦。咁、但係就後屘未話俾加拿大嘅一個船長嚇，同埋啲船員就拖翻咗佢噶嘛。咁、然後咧，咁啊輾轉當中咧，咁佢哋咧都繼續使用呢只船。咁喺呢件事之後咧，即船員喺呢一個百慕達嘅三角嘅海域嗰度失踪咗之后，嗰十二年咧，其实呢只船仲 keep 住有用嘅 ，keep 住有 加拿大嘅船长嘅人， 唔系 佢系 美国人，唔系加拿大船长系负责拖佢翻去啫， 拖到佢 系啊，佢美国船嚟噶嘛， 我就有其他人就攞咗嚟用， 系啦，继续用嘅，系、继续用嘅， 系 即系空宅都照住啊，空船都照用嘅， 系 咁咧，咁去到1885年嘅一月咧。咁呢一隻馬利塞勒斯特號咧，佢咧嗰個船主，即係嗰個船主咧，就想做一樣嘢啦，就其實啊覺得隻船都殘殘地啦，不如咁啦，我去呃保險啦，咁咧佢咧就諗住咧就利用呢一個超載啊，擺啲即係貨物喺上邊啦，然後又放下火啊，等佢沉咗船啦，咁我咪可以呃到保險咯咁樣，啊點知咧都係唔係好 lucky 佢就呢個陰謀咧並不順利啊，就係啲人救熄咗啲火啦，又拉翻隻船翻嚟啦，咁所以咧佢呢個陰謀咧就係敗露咗嘅，係失敗嘅。咁但係始終一隻船咧都開始即係又有燒過咁啊殘舊啦嘛。咁我諗嗰陣時啲人去處理一隻你唔再用嘅船棄船嘅方法咧就係沉咗落海底啦。咁、去到2001年咧，其實咧就係、有一位即係有一班探險家同埋加拿大嘅電影製作人。有个叫约翰大卫斯咧，佢就话佢哋觉得自己系揾到呢一只船嘅残骸嘅，因为自从咧呢一个即系 James Cameron 啊，佢拍完呢、这个铁达尼号之后咧，因为佢拍嘅时候咧，亦都有一班人咧去同一齐去探险嘛，去揾翻铁达尼号啊，咁然后就拍好多嘅纪录片啊，兼又入去寻宝啊，跟住就有另外嘅一啲收入啊，系发达嘅，咁所以咧都掀起咗一阵嘅热潮咧，就去发掘呢一啲沉咗落去大海嘅船只啊，咁而有啲考古学家咧就睇翻呢一只即系捞未必系捞上嚟噶，但系即系去睇翻嗰个船嘅設計啊，嗰啲木料啊，咁佢可以即係有部分嘅樣本拎上嚟啊嘛，嚇、咁就佢哋覺得都係屬於嗰個時代嘅，好大機會咧就係呢一隻馬利塞勒斯特號嘅咁樣。好啦，咁啊講緊頭先咧，就船上邊有十個人 十條人命噶嘛，就船長啦，跟住七個船員啦，跟住再加船長老婆同個女啦咁樣。咁到底佢哋去邊咧？係 咯。 咁其實就係好多推論嘅。 但一條屍骸都揾唔到啊！即係點死法都唔知道嘅。 嗱，曾經咧就有人就揾唔到佢屍骸嘅， 係 嚇， 十條都唔見， 係啦。咁同埋嗰個年代咧，其實你諗下，你係喺大海喎， 嗯， 即係如果你遇到咩嘢，你係即係真係過曬死咗嘅時候，你喺海水入邊喎，你。有冇 DNA 有冇成啊？系嘛，即系嗰阵啊，点就我真系揾到条尸，我点认 都 认 到，系，但系佢又有用到个救生艇噶， 系啊，用救生艇啊， 真系就喺呢个百慕达三角洲。 咁即系救生艇揾唔揾到啊？ 你哋觉得系咩故仔啊？ 我觉得会唔会就系百慕达三角洲成日啲人都讲到好似西贡结界啲 friend 咁噶嘛，但系就劲好多噶嘛，咁所以佢哋就真系走咗入去，跟住翻唔到嚟咯， 即系去咗另一个空间。 系啊， 系， 因为曾经好似有啲说法，我睇过系话有啲飞机定唔知有啲船又真系去咗唔知几廿年之后，定唔知隔咗两三年，我唔记得咗啦，即系总之隔咗一段时间， 好耐先揾翻， 跟住佢出翻嚟。跟住佢話佢只係遇到一啲風暴或者風浪，咁跟住佢話到第二朝嘅時候，定唔知兩日之後，跟住之後，但係原來你哋話翻俾我聽，原來過咗幾多年咁樣咯，即係佢嗰邊就可能以日計，但係到見到人嘅時候，啲人就話呢個幾年後噶咯，或者以年計嘅時間嚟噶咯。 但係有咩驅使佢哋攞一隻救生艇離開本身嗰隻船先？ 嗱，因為成日都有講話就係、是、傳聞説法就係話百慕達三角洲咧係。成日都會話突然間冇一縫一聲個天就會陰天啊、打風啊、雷雨嗰啲嘅，咁係咪因為佢哋以為隔船就嚟爛 要沉啦， 所以就救生艇走呢？ 係啦，一陣間我就會講一系列嘅理論啦，就係阿 Kitty 好想知噶，有咩驅使啊佢哋啊拎只救生艇，一定係船上發生咗啲嘢啦。 就同我不必蹉跎了我。 爱就安排，生于娑婆，哪有着童话？天在做，人在看，品用在量度，执生本应以赤裸到死，不必再带取情貌。千万户门外看，管道落遗落，偷窥苍天与众生。 呢个马尼 用咩说法咧？ 塞纳斯特号嘅船员啦，吓等等，即系等人咧去咗边咧？咁样其实有几个说法嘅，有一个咧就我听到有个 YouTuber 讲嘅，但我就觉得有啲搞笑嘅。咁佢就话船上边咧就发现个甲板咧系一啲窿仔嘅。咁嗰啲窿仔咧，其实佢哋怀疑系做咩嘅咧？就系咧搭咗个台，嗰个台咧就系少少个高台咧，就俾阿船长个老婆同埋佢个小朋友咧喺上面咧可以望远啲咁样嘅。 系 咁当然咧船都可以嚟用嚟望远啲啊。咁佢呢一个理论咧就叫鲨鱼理论。咁佢就话咧。我覺得有啲搞笑啊！ 引咗啲鯊魚嚟， 佢話咧，就應該啲船員咧覺得好熱，跟住咧跳落水啦，就游水咁樣。咁點知突然間咧，就阿船長啊，同埋阿老婆啊，同阿女咧，就見到鯊魚啊咁樣啦。咁於是咧，啲鯊魚咧就可能咧就係即係點講侵蝕咧？唔係點解掠食咗啲船員啊？咁而咁你就會問：咁船長同個女個咁佢哋喺船上邊噶嘛？咁佢哋唔使死啊？係 咯。 佢話：但係因為咧，佢哋咧就係即係驚得滯，嗰個台冧咗， 就坐救生艇走。 佢冧咗，於是佢就。佢哋應該係咁講啊！佢哋曾經嘗試放個救生艇俾佢啲船員，就避開啲鯊魚，等佢上翻嚟。咁啊，但係即係咁喺九田中都梗係失敗咗啦。即係而佢哋就冧咗個台，都跌埋落水啦咁樣。咁呢個就有一個 YouTuber 佢咁樣，即係佢我唔知係咪吹水講啊嚇咁樣。咁但係比較可，即係我都未都覺得唔係好滿意啦。 係啊，因為如果係我嘅話，都未解釋到點解會冇咗個幾桶嘅工業用嘅酒精。如果我係佢嘅話，我會講話，我首先就係想救翻啲船員，我倒啲酒精落去，諗住嚇啲鯊魚。點知日點知個船員都俾我整到輕咗。 好啦，咁所以咧，咁阿茉莉都真係有呢個金田茉莉嘅頭腦啦。另外一個理論咧就係酒精理論啦。咁佢就話船上面咪載咗好多啲酒精噶嘛。咁佢就懷疑咧嗰啲酒精咧就係洩漏啊。咁因為船長咧佢從來就未曾載過呢一啲叫都算係化學品啦嚇。佢冇整過，應該佢船嗰度冇整個骷髏骨啊、那個 logo 喺度啦。咁佢因為咧佢哋即係我哋未講話啲加拿大船員拖翻呢一隻馬尼號翻去嘅時候，就發現其實嗰啲桶咧就係原封不動嘅，但係其中咧即係有九個咧係吉嘅咁樣。咁就懷疑咁酒精會揮發噶嘛，咁就懷疑當時咧應該就係洩漏咗啦。 咁泄漏咗咧，咁而船长就好担心啦，即系佢闻到一啲毒气啦吓。 系、 啊。咁即系工业酒精同我哋自己饮嘅酒唔同噶嘛。咁、而再加上船上嘅蒸汽咧，咁应该可能系发生咗个小爆炸。咁于是咧，佢哋就要逃生啦。咁所以就草匆忙之下咧，就上咗去救生艇嗰度咯。咁跟住，但係佢哋有一樣嘢唔記得咧，就係佢哋即救生艇落咗去之後，佢哋就冇將佢哋同隻馬利號嘅船咧聯係一齊。結果就呢一、這個救生艇有救生艇漂走，而馬利號有馬利號漂走咁樣。咁後屘因為佢哋唔夠食物噶嘛，佢哋即係距離岸邊都幾遠噶嘛，咁所以有機會咧就 食曬船員。 啊，嗰又另外一个故仔啦， 吓讲下啫， 咁真系冇人知噶，因为我都睇过一套电影咧，系讲啲船员出海，跟住全部死晒，咁跟住佢最尾就讲话 based on the true story， 咁跟住咧，我啲朋友就都死晒，佢点边有人翻嚟讲个 true story 俾你睇？你都系估啫，咁样吓，系咯，咁如果系真系食咗船员，就系阿莫呢个版本啦， 天与地版本呢个 系啦，咁另外嗰个咧。另外都有一個理論咧，就係酒精理論，不過就有啲唔同嘅。咁佢就話咧，其實嗰啲船可能唔係好分得清楚咧，啲嘅工業用酒精啊定咩？咁佢哋就開咗啲嚟飲，咁啊飲完之後咧，就醉即係 high 咗啊！咁然後咧，佢哋咧就係、是、殺咗個船長，跟住咁啊醒翻之後發現咧命案喎，點算咧？咁所以佢哋就坐呢個救生艇就走咗啦。係咁當然就毀屍滅跡啦。係咁、就嗰個船本身就成為一個空案現場咁啊，咁就由佢喺度漂浮咯咁樣。咁咧不過咧又有一啲理論嘅，咁呢啲係人性理論啦。咁啊。其中一说咧就话个船长 Benjamin 本身咧就好残暴嘅，咁所以导致到呢啲船员咧就喺航行咧，即系一航行就讲紧半年噶嘛，咁就同佢相处唔到啦，然后就叛乱啦，咁咧所以船长同家人咧就俾啲船员杀咗，咁然后佢哋又系用即系嗰个方法啦，就系用救生艇逃亡啦咁样，咁但系咧有好多人就觉得呢个说法咧，即系人性说法咧就唔系咁。恰当，佢因为咧，即系传说中咧，這个船长咧系好好声誉嘅，好好人嘅咁样。咁所以咧，就另外都有啲其他嘅说法嘅，就例如系佢哋遇到呢个海龙卷啦，咁、但系咁又解释唔到， 就系卷走咗啲人，只船啲货又喺度， 系啲货又喺度，咁跟住又系净系得。 得九桶唔见咗， 点会就咁卷九桶落海？ 同埋嗰只救生艇都卷走埋， 嗰个九桶又唔系，即系嗰九桶系吉咗啫。吓 哦，即系啲仲喺度嘅个桶， 个桶喺入边嘅，系啊系啊咁样。咁咁所以仲有好多嘅说法嘅。咁其中咧就有系即系1873年咧，咁喺西。班牙嗰度咧就有兩個漁夫咧，佢就話發現咧就有隻船仔，咁啊船仔上面咧就係有啲屍體嘅，而屍體咧其中有一具屍體咧，佢就係纏住咗美國個國旗嘅，咁啊另外就仲有另外四具屍體啊咁樣，咁有啲人就相信咧。应该就入咗呢一个马利塞勒斯特号嘅失踪船员嘅数啦，咁但系咧其实就当时就冇 DNA 鉴证啦，亦都冇话即系叫嗰啲亲人嚟认啦，咁所以咧到底系咪真系佢哋咧都未知嘅，咁呢个都真系呢一个 原案嚟， 可以摆得落 X file 嘅原案啊。 着道理，给规则洗礼，情绪亦要自制，压抑也不计。奇特思想妄想放大到就崩溃了，叮一声就要疯狂，执起喇叭躁动喧哗。苍化的片唱出微笑，红血色粗线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荒诞地发现，喜剧发展时怪异尝试，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如下一次彼此变世蟹做历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也许有志。啦啦啦啦啦啦，有几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跳出故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 而家听紧嘅系 Lowly Boys 嘅小丑， 嗯，系啊，咁啊，头先阿莫莉提到闪灵啦，我就话、啊，我今日会提到闪灵嘅，但系原来咧讲两只马利好咧，讲咗都时间都几多嘅，咁我下一次 太好奇啊， 系啊，系啊，似乎你都真系几中意呢啲怪力乱神嘢啊， 系啊，奇奇怪怪啊嗰啲啊嘛，跟住又好似似是而非嗰啲咧， 唔系，同埋呢个 topic 好啊，监制唔敢听。 所以讲咩都得啊， 唔系好会 monitor 我哋讲咩， 系所以下个礼拜一问大人继续都会讲闪灵，惊唔惊咧？一阵间十一点半之后会有塔罗 Rainbow 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收紧防疫措施，其中会订立新规例，规定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必须戴口罩，司机可以拒绝没有戴口罩的人上车，违例者最高罚款5000元。另外，过去14日内渡过风险较高地区的旅客，要在上飞机之前出示对病毒检测呈阴性证明，否则航空公司会受罚。食肆方面，每日傍晚6点至到翌日清晨5点期间，不准堂食，只准外卖，暂时为期7日。12类表列处所，包括游戏机中心同健身中心等，亦都要关闭，同样以7日为基准。限聚令之下的群组聚集人数收紧至4人。以上措施将会由星期3凌晨0时起生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政府会加大公营系统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量，相信下个月开始每日可以做8000个测试。另外，林郑月娥说计划引入2间内地私营机构安排检测服务，争取今个星期起先免费为较高风险群组作检测，包括安老院舍员工、食肆员工、的士司机和物业管理员工。预料涉及超过40万人，涉及数以亿计公帑。至于公务员在家工作方面，林郑月娥说，考虑到政府要提供公共服务，难以一刀切实施在家工作，因此不打算大幅度推行，但各个部门将弹性安排上班和午饭时间。林郑月娥呼吁，如果私营机构无需好似政府一样持续提供服务，呼吁雇主俾员工在家工作。香港迪士尼乐园星期3起暂时关闭，度假区内的酒店会维持开放，已经按照政府和卫生部门的指引，加强采取健康和安全措施。乐园表示，普通日子乐园门票在购买日起的6个月内有效，如果有需要会安排退款。奇妙处处通会籍有效日期将会按会员卡类别和暂时关闭的日子而延长。海洋公园说，根据政府要求， 公众娱乐场所需要在今个月15至21号期间停止营业，加上现时逢星期二休园，公园明日至到21号暂停开放，已经即时暂停网上预约入园的系统，访客可以保留受影响日期的门票作日后换票或者退款之用。本港新增5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41宗，其中21宗同之前的确诊个案有关，20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很多患者曾经在慈云山、上环等的餐厅工作或者用膳，市民要留意过去一至两星期有没有到过有关地方。又说社区可能仍然有不少隐形患者，单靠围堵政策难以控制疫情，保持社交距离更加有效。另外，早前确诊的一名95岁港大护老中心女院友离世，她是长期病患者，今个月10号入院，当时未有病征，上个星期六情况转差，要用氧气协助呼吸和药物治疗，期间病情持续恶化，至今一共有8名确诊病人在公立医院离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491点，升4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28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32，瑞士法郎0.942，加元1.356，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19美元，卖出1806.2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9至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嘅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嘅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蚊资助，喺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又嚟到星期一嘅塔罗 Rainbow 时间 ，Hello，Hello， 系啦，今日7月13号、嗯，之前就讲咗呢个嘅唔知水星逆行定唔知乜鬼啦，最近硬系好似咧，即系逆行完之后咧，都硬系仲系觉得有啲唔舒服咁嘅， 正常嘅，因为咧我哋而家就到冥王星逆行啦，嗱、啊，其实咧好少人讲冥王星咧，系因为佢都逆行几耐嘅时间，佢、 嗯、 其实每次都会逆行157日左右嘅、 嗯， 所以其实佢都横跨接近半年啦。咁而佢咧、其实每一次咧都会发生一啲隐蔽嘅嘢，譬如可能我哋会突然发现啊，有啲 artist 或者可能身边有啲人有啲秘密会俾人发现，就系、是、因为冥王星逆行嘅状况。嗱、 嗯， 其实咧除咗太阳同月亮咧，就每个行星都有机会逆行嘅、 嗯。 其实逆行望落去咧，佢系慢咗嘅速度，但系其实佢系逆行中。咁冥王星其实我自己就觉得佢几紧要嘅，因为其实咧喺2011年咧，其实我哋冥王星咧就行咗入去 雙魚座，其實雙魚座是守冥王星是守護雙魚座的。咁、我哋有個雙魚座的小公主喺度啦。咁、所以咧，其實2011年咧開始，你會覺得啊，多咗人留意自己嘅，因為冥王星咧係一種人哋對你嘅幻想啊，或者人哋會容易留意你嘅一啲 situation。 不過我2011年入電台嘅，好似係 係 咁，所以算唔算係一個 唔錯啊？ 應驗咗， 真係幾好。咁嗱，行到2026年嘅。所以其实如果你哋听紧我哋呢个节目啦，所有双鱼座 行到2026年， 冇错， 即系仲有六年， 十行再 去2020年咯， 系啊，仲有六年。咁其实每次咧，佢入一个位咧，都会停留大概13年到啦。咁所以咧，其实呢13年对双鱼座嚟讲咧，系一个唔错嘅。不过佢对。是人哋對你有幻想嘛，但是你自己可能某一啲幻想你會破滅嘅、可能你本身好相信愛情，但呢段時間遇到啲人就話俾你聽，愛情呢家嘢真係吓、小心啦。咁所以可能呢段時間對雙魚座嚟講呢係會有一個咁樣嘅特別反應嘅、但係有啲人就話喂，咁佢入返自己守護嘅星座係咪代表好事呀、唔係，點解？因為佢會加深咗幻想啦，佢會加深咗好多人與人之間嘅猜忌、甚至乎呢佢會將一啲唔應該發生嘅嘢變成可能嘅，所以對某啲人嚟講，佢將夢想變成事實。但亦都有啲人係呢一將佢本身嘅夢想完全幻滅嘅。 咁其實作為雙魚座都幾無奈，佢想嘅嘢又隨時可能會翻翻轉，佢自己控制唔到所有 嘅嘢。啲影響淨係影響雙魚座， 唔係大家都會受影響嘅。但係因為始終冥王星係守護雙魚座噶嘛，咁、可能雙魚座嘅朋友仔會容易感受到少少嘅。咁、而另外就係因為始終雙魚座啦。佢系讲紧诚实同欺骗，受注重或者默默自己关注别人。咁、所以其实双鱼座可能你要谂清楚你想做边个角色啦、如果呢段时间你 realize 到自己嘅 energy 同埋能量，自然你呢样嘢可能会做得更出色，或者更明显知道我个 gift 喺边啊，或者我会受到大家嘅注目嘅。咁、有啲人就问我：，哇，咁系咪即系我狮子座或者我处女座冇寒先？唔系、只不过可能我哋个感觉上冇咁强烈啫。但系同样地都会发生呢啲嘢嘅。咁、所以到双鱼座逆行嘅时候咧，我自己就觉得是一个好的 timing， 问一下自己，喂，每年都有半年正的时间俾你追下梦想，或者俾你追下任何你幻想的嘢，将它付诸实行嘅。因为逆行咧就是会将黑暗的嘢拱出嚟嘛，即系好似我哋推老泥咁啦，讲得难听啲。咁所以就好似喂，如果你其实一直有个梦想喺心里边，你冇勇气实现，喂，每年都有半年俾个机会你拱自己一把、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冥王嘅逆行咧，我本人觉得唔系咁差嘅。不过今年咧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攰少少，是因为佢个开始咧就喺6月23号到11月29号，所以其实而家我哋喺逆行嘅当中啦。咁、另外呢段时间又有水逆啊，同埋可能我哋下次会讲到嘅木星逆行，咁所以可能呢段时间就好似有其他行星搭住咗，咁、就会令到我哋会个恐惧同痛苦更明显啦。 咁即系话系去到十一月嘅时候，呢段时间我哋都好苦恼，定系？短啲咁樣咧， 呢段時間我哋會反思自己嘅問題啦，同埋可能呢段時間我哋會認清楚自己嘅現實嘅。但係如果你 即係去到十一月， 冇錯。但係本身我頭先都講，佢係有一種恐懼噶嘛，即係佢係成功同恐懼係一齊存在嘅。咁我哋就要記住，可能呢段時間你會變得情緒化，或者你會好想將一啲壞習慣。改變，但我見過有一啲朋友仔咧，反而係將壞習慣變成癮嘅，即係、我有啲 再衰啲， 冇錯，我有啲客咧就係佢平時都已經有少少中意撩女仔噶啦，呢啲 moment 咧佢有一年發作，譬如好似特別咁，今年喺雙魚座嘅位置啦，跟住佢就發作，佢就會覺得哦，我更想出軌啦。咁所以有陣時的而且確會令一啲壞習慣變得更差，咁同埋咧呢段時間咧，可能自己會好驚做決定啊，啱唔啱啊，或者可能自己好多恐懼嘅情緒會陪住我哋，可能你會覺得哇，你又驚啊，我又驚，喂，大家攬住驚，係會今年會明顯咗嘅，但係因為佢始終佢都有靈性嘅，其實咧海王星嘅突破嘅方法咧就係、是。找你的文化去掌管你的精神生活，什么叫文化？首先问清楚自己，有些句子或者可能有些东西你们是特别 believe 的， 吸引力法则咯。 OK， 嗱，我哋譬如放一个 example， 吸引力法则。嗯，咁佢点样帮到你呢？就系、是、记住，你可以拣朝头早或者夜晚嘅时间。嗯，可能啊，双鱼座咧系非常适合可能薰衣草啊，或者可能系一啲花嘅香味，因为佢系同幻想有关嘅。咁， 嗯， 你可以滴七滴呢种香薰， 嗯， 喺你自己嘅可能香薰蒸咗啊，嗯，或者可能喺啲蜡烛度，令自己每一支好似都系一种祝福自己咁，形成一个好嘅习惯，自己俾自己，等自己储好嘅 energy 喺自己身边， 嗯， 自然可以突破海王星对你幻想或者对你恐惧嗰种危机意识嘅。嗯， 有啊，我有做啊依样。 咁你有冇觉得自己冇恐惧啊？ 我不嬲冇乜恐惧， 第一时间冲出嚟， 啊，我冇事啊，好舒服啊，我觉得。因为咧踏入夏天之后，你屋企成日开冷气嘛，咁我就觉得啊，点啲香薰咧，即系成个空间就会即系凉得嚟，仲有阵香味就好舒服啦。所以我早排就买咗几支精油，都系花嚟嘅，系，泰国嗰啲唔知兰花定白兰花定黄兰花咁样咧，就好香咯。我觉得咁真系成个人都会，即系你一来又中意留喺屋企多咗啦，二来咧你一由街入翻屋一打开道门嗰阵味咧，即系就算你冇。开啦，因为已经供到成间屋都有阵香味啦嘛，咁，你就会觉得好舒服咯。系，啊，朝头早你甚至想即系做下运动啦，咁样噶，系啊。 咁，嗱，已经系一个人把话俾我哋听，嗱，呢个方法喺呢段时间系 work 嘅， 系， 嗯。咁所以其实听众们可以试下啦。咁我觉得点样，有好多人就问，咁我适合咩花？ 嗯， 其实咧最好就系摆几支唔同嘅花喺自己前面，当你闻嘅时候，你 feel 到温暖嘅感觉咯。 嗯， 即系如果你闻嗰只花面，其实你唔觉得佢好暖，你就觉得佢好香，咁系冇乜。 如果听你咁讲嘅话，或者如果唔想买咁多花又唔知边只嘅话，我行去嗰啲香薰铺头，我去揸住嗰个精华，我闻到，我觉得第一下觉得哇呢个好舒服，咁得唔得咧？ 得，可以嘅。 嗱，咁啊 ，Rainbow 咧，今集咧就讲呢个海王星逆行啦，就原来去到十一月嘅，咁亦都话咗俾我哋听啊，当时会影响到我哋啲乜嘢，有啲咩解决方法啊，咁样啦。一阵间啊，一首歌翻嚟嘅时候咧 ，Rainbow 就会同大家讲一啲关于水星逆行噶系咪啊嘅心理测验啊，关唔关事噶？ 唔系，我哋今次 完全唔关事啦。 我哋今日咧就玩你最讨厌，人哋觉得你最讨厌嘅地方。 哦，我以为都关逆行事啊。 唔系，因为冥王星就系讲紧你隐藏嘅问题啊。我而家睇下人哋如果喺后面要讲你是非，讲咩先？ 好啊，咁啊，一首歌翻嚟就解答大家。 青天色开始暗，沙滩几位嘉宾不怎么吸引。如果小姐从不恐惧陌生，何妨谈谈追星或健身。海风吹不散香氛，漫谈潮上瘾。巴士终于开走，声音这么近。如果小姐并不赶着回家，何妨长谈清酒或电音。汗细沙一串串，每秒相差太远。陪我放下分寸。拖手许个愿，我想今晚抱紧亲你转一圈，抱紧亲你转多圈。哇哦哦哦，你很温暖。如果喜欢不必计算，如果思想不必太远，无需担心，无需猜测。如果开心不必永远，排队万年日子可以转，碰上你时机那么短。今晚幸福，今晚算。热情动作，全凭直觉。日光中挥洒，交织随脉搏。讲真心情，不必推算星座。跟酒精沟通，不必讲科学。成年人寻求何为快乐？成年人寻求如何留住快乐？天天问问问，才没有奈何。细沙一串串，每秒相差太远。陪我放下分寸，轻轻拖手许个愿。我想今晚抱紧亲你转一圈，抱紧亲你转多圈。哇哦哦哦，你很温暖。如果喜欢不必计算，如果思想不必太远，无需担心，无需猜测。如果开心不必永远。排队万年日子可以转，碰上你时机那么短。 再吻下，掩心张眼眉，嘴边叫人迷倒是气味，已再没距离，趁半日假期，要爱便留低这里。如果喜欢不必计算，如果思想不必太远，无需担心，无需猜测，你我碰上已不必计算，闭上眼时光再不转，一晚或者不算短。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今日咧 ，Rainbow 咧就会讲就系最令人讨厌嘅系乜嘢咁啊！喺我哋嘅敏感时刻嘅社交平台入面已经有四只牌噶啦，咁、大家就可以去选择。 即系话俾你听，你乜嘢最乞人憎啊？ 系啦， 你哋估唔估到自己最乞人憎嘅地方系咩先？ 一定系我把臭口。 你觉得系把口嘅？ 系啊， 好。 因為我太情緒化啦，個人，我好容易嗰啲咧，即係有少少事就會激猛我噶啦。 但你我又唔覺得你講嘢好 mean 嗰啲喎， 係啊，講嘢太直啦，有陣時真係咧，你佢啲直係嗱識落佢就冇乜嘢嘅，但你唔識落去，你就會問佢：哇，你講嘢咁倔㗎？係 啊，但係如果唔辣我嘅話，係冇事。 係可能我冇辣過佢咯，我覺得佢都幾識 都 yes yes 幾識氹人㗎喎。 唔係，睇下，因為我個人咧就好怪嘅。都唔算話怪嘅，頭先 Rainbow 話齋，冇所謂因為 Rainbow 話齋係我係一個好直嘅人嚟嘅，邊個對我好，我真係知嘅，我一定會雙倍地好去還翻俾嗰個人。咁我知道嗰啲人咧係害過我，或者佢係對我唔好嘅話咧， 你會講， 我唔會講，但係我知道如果佢再有啲無理嘅要求，或者你再踩我嘅話，我會掘咯。 哦， 係啊，但係對我好嘅人，我就一定對佢有兩倍嘅好。 哦， 係啊， 咁即係佢而家。自我對佢唔夠好， 點解？ 又唔好咁講， 佢對你好倔咩？ 即係你覺得係咩？你覺得係咩？ 你平時就聽到佢對我倔定唔倔啦？ 唔係熟先係倔嘅。 哇！你兜得好快喎、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講究竟人哋覺得啊，你有咩位置係蝦人憎嘅咧？咁第一隻牌咧。就是我抽的。咁呢隻牌呢大家見到啦係金幣十啦。咁所以其實我最黑人憎嘅地方呢就係、我真係唔理你感受我想講嗰句嘢就講㗎啦。咁所以我諗我同你真係朋友呢真係我哋都係可能講嘢我哋因為我抽金幣牌就更加係我係好倔強同埋好固執。我認為嗰樣嘢係咁咧，我就懵噶啦，我就覺得點解你仲聽唔明我講嘢？但可能係自己表達能力有問題。咁所以如果抽到答案 A 嘅朋友咧，佢呢度有隻水晶 suggest 你，咁你就可以帶一啲綠色嘅水晶啦。咁會令到你可能你個人際關係得以改善，或者帶啲身邊嘅人冇咁覺得你討厭嘅。咁而 B 嘅答案咧就係、我哋可愛嘅 Monica 咁啦。咁咧佢抽到寶劍三啊，寶劍三咧佢就係話俾你聽，佢見到嘅問題佢想努力解決，佢可能。会比较追求完美啊，或者可能好多嘢佢都好希望，喂佢要有个 big picture 啊，佢希望嗰件事系咁样 run 会好啲嘅，所以可能佢真系一个事事追求完美嘅人啦、啊。咁所以某程度上咧，呢只牌就系提醒你啊，可能有阵时你唔好对人哋咁 harsh 啦，即系可能你做到唔代表人哋做到噶嘛。咁所以咧，佢就提醒你带啲红色嘅水晶、可以帮忙你嘅人际关系嘅。咁、而第三只啦 C 啦，咁就系、是。答案師其實佢自己本身係權杖六啊，咁權杖六咧就係、呢個人可能我哋會話唔識佢就覺得俾佢嚇死，識佢就知佢係癲嘅，即係可能佢表面係酷得滯，或者佢表面唔夠 nice 啊，咁所以如果揀答案師嘅朋友咧，會可能你真係要笑多啲啊，或者可能喺呢個行為度去盡量令到大家覺得你討喜好緊要啦，咁你就適合帶一啲黑色嘅水晶嘅，咁、而答案。 D 啊，我自己就咁樣講嘅。嗱，呢只牌咧就叫戰車。 係。 咁我哋個問題就係問，喂，點解人哋討厭你嘛？咁、而你諗下，嗱，你望下呢只牌，你覺得 我抽，所以佢而家咧唞曬大氣。 你話啲咩問題先？ 你咁直，你咪照直講咯。 唔係，你話 friend 嘅時候先會咁噶嘛？ 係。 啊，因為咩啊？好多馬車啊，即係好似俾人個感覺好衝啊嗰啲人。 係啦，嗱，衰衝動啦，同埋衰咧，其實好多嘢都 plan 唔到啦。你問佢，佢 yes yes yes 咗先啦，跟住佢後屘又可能唔記得啦，或者之後又冇做到。 不如我認識嘅 Kitty 唔係咁嘅喎， 所以其實 佢完全係最唔衝動、最冷靜嗰個嚟嘅 喎。咁所以咧，如果係咁抽到戰車啦，咁你就更加可能會諗下，會唔會識你嘅人先知你一個咩為人？但係唔識你嘅人就只係真係睇到好表面嘅嘢，而佢覺得可能你比較衝啲啊，或者可能佢覺得你比較狂啲啦， 心急啦，我都係心急人。 係好啦，咁啊解曬四隻牌， 應該要帶橙色嘅。 係來來，對唔住啊，對唔住啊。 好冷靜啊！帶橙色嘢係咪？ 冇錯，帶橙色水晶。 OK， 咁啊，到咧呢個時候，我哋就解答下聽眾嘅提問啦。因為咧，我哋要歡迎你哋有問題咧，就 send inbox message 俾我哋。咁啊，等個 Rainbow 咧幫你抽隻牌，睇可唔可以幫你解決到問題嘅。咁呢位聽眾咧，佢就叫 Victor， 我叫佢做阿豪啦。咁佢咧就做咗飲食業超過20年噶啦。咁而家咧就揸的士。咁啊，想問下咧，好唔好轉翻去做飲食？咁不如阿 Rainbow 你帮阿豪抽只牌，睇下好唔好转翻去做老本行啦。 饮食好，咁啊 ，Kitty， 你觉得见到啲牌有啲咩感觉先？ 首先我觉得都几色彩斑斓嘅，而且有一只好似 Queen 啊，即系好似皇后，我觉得 但系调转咗噶， 似唔似系都好嘢啊？ 嗱，其实咧可能翻去做饮食，佢系会舒服啲嘅，但系其实佢好难揾啱佢嘅位置。的而且确可能佢嘅经验啦，就令到佢其实有少少夹心咁样，高不成低不就咁样嘅。咁所以其實翻去做飲食唔係唔得，但係佢並冇抽到金錢牌，所以佢只係可能翻到去穩定啲。或者可能你會舒服啲，但冇話你會搵多啲錢，可能其實同而家嘅嘢都係差唔多。咁你要認真諗啦，咁我就再幫佢睇咗啊，如果佢繼續做的士係點啦？咁呢隻牌俾你哋感覺係點先？ 一隻都好靚嘅，有個人坐咗喺度，好似又係好似皇后 feel 嘅。另一隻就一條蔗咯， 係一碌蔗喎。 係咯， 嗱，其實咧，如果做的士咧，佢的而且確可能冇。虽然有自由啦，但可能佢唔系真系咁开心，因为抽到嘅女祭司牌。咁所以呢份工其实佢呢两个选择对于我嚟讲睇落去都系冇乜前景，好明朗嘅感觉啊。咁而且佢另外再抽一只，你头先话有竹啦，就系其实同做饮食可能到最尾其实两边都系一种难舍难离，两边都有 hate， 两边都有 love 嘅感觉。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喺而家呢个阶段做任何决定，对于你嚟讲都系冲动嘅。咁我就会问清楚佢究竟你系为钱啦，定系？你是为喜欢啦，咁如果你话你想开心咧，其实可能做饮食业系会开心少少嘅。但系如果你话我想揾一份有前景啲嘅职业啦，咁我希望你拣第三个选择。 哦，即系头先讲嘅饮食同揸的士都未必系最好。 冇错，因为帮佢做咗一只最尾结果嘅牌啦，咁就抽宝剑二，跟住 slow down， 所以可能佢呢两个结果都系一般般啦，未必系最好嘅选择。咁但系如果我就觉得决定。权俾翻对方，你决定阿豪，你谂下你中意乜嘢多啲。但系坦白讲，可能你谂下会唔会有第三个出路咯？ 咁啊，解答咗阿豪你嘅前景嘅工作上面啦。咁啊，今集咧亦都 thank you 晒 Rainbow 啦，下个礼拜再见，拜 拜。 来自一位拥护十年忠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